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，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

人的故事，这一张就船票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。 再不再来， 从此不再受伤害。